着闯进我日记，欢迎光临，亲爱的，请相认我的感情。 痛快去爱，痛快去痛，痛快去悲伤，痛快去感动。生命给了什么，我就享受什么。

你无法预知未来，却能提前感受未来。全新奥迪 A4L 十大科技革新，40项变化，现已变革而来。欢迎莅临中润发奥迪试驾品鉴，6326-3377，选择奥迪，选择中润发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加上诱人的口渴，如果愿意追的追进沙漠，哪怕变成忘了带水的骆驼，年轻还是那么开阔，每天做爱的结果有什么独特，一瞬间的兴奋晒成日落后的难舍，如果追他追的那眼闭着，哪怕变成他起飞后的灯火，多远还是那么亮的。他给的希望让我找到了前往，不知道我们是谁走错的方向，一转眼感觉就一落千丈。他给的希望让我找到了至少一万次随便便就能把住天堂，把住的却只是一份感动吧。

过去，那晚上犹如附身于这个他。他看戏也一个人，看他放假也一个人，放他叫我遇得有时间对你好一些。他跳舞也一个人跳，他说笑也一个人笑，他说我也一个人爱我，无论有多苦也比不上他。他看戏也一个人，看他放假笑，我不太敢笑，不要说我想你也明了，为何在那晚我抱着你哭了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，天天三幺五，我倡议你承诺，企业诚信宣言，诚信从你我做起。 大家好，我是多彩幻境的创始人吴唐祥。我们郑重承诺，我们所用的所有的建材都是符合国家的标准，都是环保的，无甲醛的。 我是第一视频旗下一户到家首席运营官魏桂磊，我代表一户到家郑重承诺，一户到家坚持诚信服务，将户子上门带给千万家。 我是易捷度假连锁酒店市场总监孟凡淼，在此我郑重承诺，作为景区酒店度假品牌，我们杜绝所有欺客宰客行为，一切以满足客户需求和体验出发，还消费者一个轻松愉悦的度假空间。 就这样放了彼此的手，究竟是尽头还是个出口？只是我还记得他每一次抚摸，只是我还熟悉他每一个轮廓。不知道从此要难过多久，我相信一定和孤独一样久。原来天长地久是形容一种痛，这样的有始有终，换来怎样的海阔天空。他没有错，只是没有爱我很久。他没有错，是我飞蛾扑火，我求一个经过，不妄想一个结果。他没有错， thank you. 要难过多久，我相信一定和孤独一样久。原来天长地久是形容一种痛，这样的有始有终，换来怎样的海阔天空。求一个经过，不妄想一个结果，他没有错。 什么好？

现大约会是在冬季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 唤醒我的睡眠。 就离开我的视线，其实我都看见你偷偷翻开我的世界，变成我的花园，你悄悄离开熟悉的一切，我却不曾改变。 Oh,